细细的阅读，你亲笔用心所写下的情书，爱是漫漫长路，孤独乐与苦都不堪细数。如果这一生只能用思念记住每一刻的欢迎和默契，就像星歌一样的飞翔，千山万水不停飞，我敞开我心扉。我不只有你能真的读出我心中的苦，我心中的忧，我心中的喜，一点一滴。我只愿对你倾诉生命的全部，像开了花的树，藏在你经过的路，只为你熟悉。爱就是付出。 好驚啊 付出。 好啦，咁呢媽咪呢同我咧坐完只飛船啦，唔使驚喎，嚇唔使驚喎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多謝